享回馈，绿点兑换绿消费。现在就加入环保集点的行列，一起搭捷运或买环保产品转绿点。绿点可以折抵环保产品及服务的费用，还可以参加抽奖哦。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从环保集点出发。更多活动讯息，请上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载环保集点 APP。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提供。 懂得放手，人生才会漂亮。 你说爱， 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第一虐心主打《别再撑了》，李荣浩量身创作，10月17全面预购，预购限定2017漂亮 Bible 年历卡，美妙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ino 李玉玺。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whoa, goodbye my lover,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10月26号星期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的青春点点呢非常之满。好的，我们现在马上祝福今日的寿星生日快乐，来自于香港的 Alex 啊。10月26是我的生日，希望马克用欧小柔的声线，还有玛丽用很 man 的语气说生日快乐。希望未来一年呢事事都顺心如意，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然后祝福两位主持人的简体版的，我刚刚走音吗？简体版的《为青春出发》可以在大陆卖个满堂红，呜呜呜呜呜！谢谢你。然后最后他想要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太确定今天来不来得及播。我们先让欧小柔祝你生日快乐吧，来，小柔。 Alex 生日快乐，谢谢你都会在 PTT 发文还有推文，我都有看到，好感动哟。 Happy birthday Yo。 坐在高处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了婊子们爱装酷。 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专业目光谁都叫最嫉妒，谁在想谁害我到天好嫉妒。 I'm a see ya, I'm a see ya, I'm a see ya, I'm a see ya,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yeah, on my radar, yeah, yeah, on my radar。 I knew I say yo, 立地共享你挖跳龙宝，最近又很流，我做自己不是在做自己，随波逐流的心难道还玩不腻？ I'm my you, I good， 我才懒得理你。 Hating on my swag， But you wanna know me， yeah。 Wakey wakey brah， 睁大眼睛 brah， 你小伙整个晚上认了多少亲戚 brah， Yeah getting higher higher higher， 全部干杯 bro， 明天免疫是路的 zombie。 Oh， I don't mess with your face，With your lens， 耳朵都不用带出门 Cause you all sound the same。 OK， 坐在高处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了婊子们爱装酷。 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梦中夜幕狗谁都叫最嫉妒，谁在想谁害我倒退好几步。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Sir, you know I don't give a fuck. Sir, you just trying to hang with us. You know， 我坐在前面了，你还在。

我总是安安静静看着人们的表情，虽然什么都没说，不代表忘记，哭泣不代表伤心，微笑不代表开心，虽然我没有表情，但我心里很清醒。我曾经左顾右盼，找一个陪伴，曾经去寻找那个唯一能够相信的答案，在心里翻山倒柜，我醒了又睡，才发现是我自己做出了所有的可能。我是一个歌颂者，唱得诚恳，我不多问也不多说，我只唱出我所看见的。我是一个歌颂者， 你今天精神很嗨耶。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有一个歌颂者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我的掌声准备好了没？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云京。 Hello， 玛丽你好，马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不是算宣传期的尾声了？ 算是。 还行吗？我觉得你宣传好忙哦，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你算是蛮常来电台的，然后每一次我看到你都是妆发服装从 完整， 从帽子到鞋子都是完整，我没有看过你这一次是有很， 你说家居服哦？ 对啊，没有家居状态。 我今天还蛮 casual 的感觉。 什么？ 对啊，我穿个牛仔裤，我每次来好像都穿裙子，今天就牛仔裤。 可是我觉得你的头发啊妆什么都很 完整，是不是？ 对，我就想说一定就是通告很忙，不然人家上电台不会这么认真。 没有，我今天就这个 就这个而已。 对， 好，那 准备好才出门的概念。 对，就是要那个，就出门想要好看啊， 每一次都要无懈可击。 没也没有这样子啊。 歌颂者呢，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不一样。那这一张新专辑你要唱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我找回了自己吧。 嗯， 对， 这完全就是为你，就是你自己量身打造的歌曲这样。 对，其实这首歌因为其实是我跟佑时我们一起合作做这首歌，那其实主要一开始的那个歌颂者这个 title 是从佑时而来的。 嗯， 那一开始他写的他先写前面就是主歌的歌词，那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像我自己。 嗯， 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四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观察身旁的事物，然后我也一直曾经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能我觉得我不会唱歌，其实这段时间， 嗯， 就是 不会唱歌，是突然觉得好像什么歌都进不去的那种不会唱吗？ 觉得是没信心， 嗯， 就是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再是我觉得有自信的事情了。 嗯， 为什么？ 嗯，该怎么讲呢？四年没有发片，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会让我怀疑自己啊， 嗯， 那个状态。 所以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发片的机会，只是因为没有这个机会，就让你觉得说，那是不是大家都不爱我？ 就是，可是那时候你在参加比赛之前呢，你小时候就应该就是被人家认为是会唱歌的人，你才会去比赛啊， 嗯，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很矛盾的心情就是，你开始比赛，你就遇到很多强者，然后你开始会就是觉得自己需要有很，就是你需要很多的进步，你需要有很多的比较吧，就是你会觉得 总是有上得比你好的人。你是比赛型选手吗？就是遇强则强，你会更激出你的潜力或是爆发力这样。 我其实很少比赛， 嗯， 就是到了超偶的时候我才真的把自己丢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去。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 不是我个性会做的事情。嗯，其实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说，反正我很快就被刷掉了，所以我就去参加、嗯。但是没想到就这样，村子一关过一关，然后就到最后这样子。 可是当时的过程当中，你反而不会质疑。我是不会唱的， 不会啊，其实也有欸、嗯、也有。其实我到中间我曾经被淘汰过的那段时间，我其实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嗯、我自己觉得。 所以你在唱歌路上其实一直都是处于算是蛮不稳定的状态吗？ 嗯，就是心情上我觉得比赛这件事情让我很没办法很享受唱歌。嗯，然后我就一直怎么讲，自己会有一些心情的起伏。 所以这四年都没有机会，然后你就开始想说我是不会唱歌。那你有尝试做其他突破吗？就是做一些不同的尝试来、嗯嗯嗯、来换个角度看看自己，也许我跟我想要不一样。 你说去工地打工之类的， 或是开始会去什么街头快闪唱歌啊？不是一些创作人都会走这个路线的感觉吗？ 其实还是这中间我还是有办音乐会。嗯，对，我只是希望说自己不要离开太久，就是那个状态还是要 keep 住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情还是会蛮矛盾，心情会觉得还是低潮的、嗯、会觉得说这些舞台就是自己想办法要很用力很用力才有办法去创造出来。嗯，那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因为以前是 别人会准备好给你， 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子的。 赵云金只要 show up， 然后下面就是满满的人，然后就会 张云金这样。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是个歌手，因为我觉得是从那种高空中掉落下来，嗯，摔到谷底的感觉。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访问这么多音乐创作人，然后真的觉得你们好累哦，就明明你其实你们就只是要唱歌，只是要做音乐，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会被这样的一个很奇怪，其实你们根本不应该要负担这个情绪绑住、欸、这个根本就很多余啊、欸、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下一个工作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嗯，下一个唱歌的机会在哪里，嗯，那是很未知的，嗯，所以想要追梦的话，你想要 去做还是要顾现实， 就是只能咬紧牙关、嗯、再撑着这样。 所以这四年来就是幼时他是一直陪在你旁边看你所有的历程嘛、嗯、 对， 所以就是他看着你之后帮你写出了这四年来的浓缩，写成了歌颂者这样。 其实不止这首歌，我们一起合作了蛮多首歌，那都是在这段时间其实是我一些故事吧，嗯，就是可能包含感情包含工作很多很多的心情的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浓缩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就是很害怕你说真的是你浓缩的四年，因为听完这张专辑我就想说你过的是有多苦因为这张专辑就是真的听了就觉得很难过。 真的吗？ 而且你的歌都很长你知道你那个情绪就没 我觉得上次在访问的时候我没有讲到就是共同创作这件事情、嗯、 是 我觉得歌很长是不是都要怪蓝又时 你说 因为蓝又时他的编曲习惯就是把歌写很长 对啊 你很熟悉他的歌哦 不是、啊、之前他听他的专辑也是就是每一首放进去4:40起跳对你要听到那种三分钟的歌是就听到一首就 对啊你这张专辑就是除了就比较没那么 sad 的歌之外、嗯、真的都是四分半五分超过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就是我要让你知道这四年来 我想要讲很多话这样子 对我不会放过你这样、嗯、对啊我说你四年你还好吗 我觉得真的是把这些心情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这段时间从我们开案开始就开始写歌嗯，然后我觉得跟过去我的一些就是发片的模式是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是收歌唱别人写的歌比较多、嗯、那这次就是因为幼时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说现在我们就是经费不足自己写歌这样子、嗯、那我觉得他一方面他想激励我他希望我可以就是多创作那让自己的这个音乐路可以走得更长嗯，所以其实当然会很用力的写嗯，而且我们都会很抽丝剥茧的去批评指教我的作品就是每个礼拜就听 所以他在批评上面也是很狠的那一种吗 我觉得是会很一针见血就是但是是对作品而言不是对人、嗯、就是他会 去告诉我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写，因为他其实写歌经验很丰富了、嗯、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小撇步。嗯，对对对，那我觉得在这十个多月就我觉得是快速成长吧。嗯，就比如说歌曲的段落啊，旋律的走向啊，那些很蛮深入的。 可是共同创作会不会就像跟朋友你要共同开店是一样的、嗯、 或是共同写一本书？嗯， 这是一个暗示吗？因为我们俩最近在写本书卡关了， 真的、哦、 就是，对，就是那你们的友情会受到考验吗？因为你们要一起做一个东西、嗯、就势必、嗯、我觉得那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很拉扯、嗯、当然最后如果能够圆满解决、嗯、那就是很漂亮，什么都很 OK， 但你知道中间要是一个处理不好，结果也没了，然后两个人也都怒了散了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过了那一段，就是可能会因为某些争执或者是什么东西就破碎的，我们其实还蛮 现在已经没有可以拆散他们感情的意思。 这么夸张。 对，因为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工作过程当中也有蛮多意见不同的时候、嗯、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在帮助我不要怀疑自己啊、哦，对，因为我常常写完了歌或者是创作完之后，我其实是我自己会把自己的作品推翻，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会觉得 你永远没有一个定案， 对，而且我会永远做不出最，就是我永远拿不出就是 final 的对给大家，嗯，可是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失败的高歌》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我写完之后，大家听，其实大家的感觉都，因为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公司的同事一起听歌，然后他们就说还好没感觉。 你说公司同事是可以这样子直白面对歌手说这首真的还好我没 feel？ 对，我们就是这么直接的、哦、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我的快速成长。嗯，对对对，我们都是直话直说，但是都是针对作品去检讨这样。那、嗯、但是那时候只有幼时说，我觉得你这首歌是很你的态度，而且是很你的心情，所以一定要收入在专辑里， 而且还是主打。 他一个人怎么办法抵抗整个 team 的？ 因为他是金主， 老板呢、啊？ 老板 说了算， 是老板说了算。 是来自于张元金的 Who Are You Who I Am。 为什么说他这张专辑就是听了就比如说从一开始失败的高歌，等我变了之后这首歌又在质疑的感觉，然后说什么谁说我不能哭泣怎么哭，就你一连串听下来，你光是听最后一首歌12月25日我还没听我就觉得很难过，但他明明就是一个应该要开心的日子， 很甜的歌，我觉得算是一首甜的歌吧。 对，可是就是前面的氛围会导致我就是要听到第十首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想说可以放过我了吗？那这张专辑结束之后幼时他还会不停的 push 你吗？就是叫你说你不能因为专辑结束你还是要继续的写，我每个礼拜可能还是要验收你或干嘛的、嗯、这样。 目前是没有像那时候这么的就是这么硬， 那最近就是 会抽查这样。 对，但最近就是比较多，就是会去检讨现在的，比如说现在的表演啊，那现在的比如说你呈现，比如说访谈啊，等等，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些状态这样子。 可是这很神秘，因为你已经发到第四张专辑了，就是严格来说，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经验很丰富的歌手跟表演者，就到现在就是。还会听到说我每次都要检讨，然后连访谈都要检讨，就完全是一个新人的感觉。 精益求精。 对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为我觉得久了之后还是有些东西可能你自己会有盲点啊。 那最近你、比如说像节目然后你访问，最近一次你有印象被检讨说你这边要改进的是哪些点吗？ 我讲话赘词太多。 会吗？ 有吗？ 我觉得比如说我常因为我会思考说就是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回去检讨说不行，不能太多就是，不能太多然后。 我可是我刚跟你讲的我完全不觉得啊。 真的吗？我们是没有觉得，我们 是哦，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细一点啦，但是自己常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访问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一些 东西。所以你回去之后还会就是因为你通常宣传期很忙，所以你自己上节目你是还会锁定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你那一天。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自己还是会看。然后自己的表演也是常常就是要听一下自己唱的怎么样。 好大哦、 对。 我们上过节目以后就算了。 我跟你说，我们第一次上节目还要认真说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又有点害羞要看不敢看，到现在说啊播完了。 就算了就不要啊，就是表现差就算了。 所以我们就是失败者， 也不是这样好吗？ 你就是在那边给我唱 失败的马克。 这一次除了要宣传新专辑，然后你还要介绍你的宣传你的新演唱王怪怪的最新这一场演唱会的，对 对对对对，我的签唱音乐会，对，是唯一一场，这次地点是在西门町红楼大河岸。时间是11月11号。 11111。 对，光棍节。 我个人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居然又提起。所以你会因应当天光棍节会把现场弄得 更打扮成棍子。 有事吗？你会把它营造得更凄惨吗？心里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来袁金给你秀秀当天。 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其实就是觉得我其实最能够体会那个光棍的感觉啊。 你为什么？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啊。 你光棍多久？ 单身很久了。 多久？ 4-5年了。 小学姐。 你多久？你多久？ 8年。 8年。 只要有人要宣传东西，提到他个人单身生涯很惊人，我都很大胆的请他们来踢馆。 可是我觉得你看不出来耶。 哇，开始了，来继续。 因为我觉得 今天要检讨的就是不可以对主持人客套。 不是，我没有要客套，因为我觉得你感觉就是应该很多人追你啊，觉得 一切都是假象，失败的 玛丽。 好，1111，但是主题应该只是刚好那天光单身啦，不会特别想要单身。 但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还蛮好的，老板选的 哦，老板挑的吗？ 对，礼拜五的晚上，大家可以一起来听歌。 所以你应该大家都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然后这主要还是以新歌为主嘛？ 当然， 新歌 签唱会， 10首都会听到，这么硬，不敢讲， 没有10首也有8首， 也有8首，会有左撇子吗？ 你想听吗？你想听吗？ 因为 你喜欢那首歌， 我喜欢左撇子。 嗯哼，有 跟他。 那会唱其他人的歌吗？ 也会有其他人的歌， 因为其实的歌吗？ 过去的歌啊，我现在一时想，因为歌单还蛮多首的， 会唱嘿， 10多首，20首， 熊出没。 为什么要唱这一首？ 我想说，如果真的有人在自己音乐会挑战唱这个，蛮…… 我觉得会唱，应该就只有我们吧。 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左撇子》这首歌？ 《左撇子》这首歌， 就我个人想听到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既定印象嘛。那这首歌当时其实，又是他，因为其实这个 title 一开始是我先想到，就是我想要写一首歌是不要去讲爱情的，就是讲一些你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想说，对，然后就左撇子，突然想到左撇子这个 title， 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把左撇子写成异类，但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人是很特殊的，但是他们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特殊，怎么样的特别的人，其实做出来的事情，其实就是你不按照牌理出牌，也可以有赢面的趋势，就是 你不一定要照着大家想象的路去走，你还是可以去走出自己的一片天。那像歌词里面就讲到说，为什么一定要存够钱才能结婚生小孩？然后为什么弹钢琴一定要先第一步都是先学哈农？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吧。 你可以突破。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对我自己就想到自己的就现在的一个状态嘛，就大家觉得说好像觉得短发的张芸京。比较习惯，比较 可是其实隔了那么久才看到你，还会有那么浓烈的刻板印象吗？ 会， 其实有 会啊，没有，但我现在 说说看，习惯了。 我现在看到你，我看到第三次，我就觉得对你是长头发的人， 是啊， 所以人也是很容易被。 对， 被洗脑的。 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听到好多的人说，就是短发的你比较有特色，然后比较能够继续走这个工作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你短发什么样子 了， 真的吗？ 真的啊， 完全想不起来。 我现在想不起来啊，我已经习惯了长头发了。 真的， 我只记得是纯黑色，就应该是纯黑色。 对，黑色，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染发， 正黑。 对对对对对， 不一样的，也许不一样，赢面比较大。 对啊，我觉得其实也能够有赢面的趋势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芸京的《左撇子》。 你做得很够，我早就想问为什么，我其实不懂为什么， 是没告诉我为什么， 是谁说这样或那样就是错，就像左撇子，先摆摆身后容易赢手子，这字的姿势很特别，其实同一个字，想象这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虽然这过程或许不一样，也都能做同一件事。 爱把你出牌，也能有一面的知识， 说王爷爷中风昏倒了。 王爷爷他一直有高血压，所以无药无金，没有好好治疗啊。 还好他孙女够机灵，马上送医才救回一命呢。 我婆婆血压也高，万一中风该怎么办？ 别惊啦，平时把血压控制好，记下辨别中风口诀：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把握抢救黄金三小时，赶紧送医治疗。 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 没错， 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BOX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我是杨丞琳。 如果说爱情难得，也的确会舍不得，但如果分开过的，这难得就会更加难得。如果把爱情上色，你会化成了什么？原本的美丽动人，你加上了一个擦身的伤痕。谁说我不能哭泣？谁说要勇敢到底？哭并不是一种认输，也不是种任性。这伤口不叫伤心，痛得我不发一语。我不懂它叫什么名，最后还是勇敢我自己。爱情像歪理了的玩具，也不是没道理。但回过头看一看，让你最常想起的是那一个旧玩具。谁说我不能哭泣？谁说要勇敢到底？哭并不是一种认输，也不是种任性。这伤口不叫伤心，痛得我不发一语。我不懂它叫什么名，最后还是勇敢我自己。 同学的谁说我不能哭泣，所以你现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那个画面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还算蛮勇敢的心情诶。就是没有其实这首歌其实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很悲，就是好像 很撕裂， 很宣泄那种感觉。可是我现在唱，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我自己觉得我心还蛮勇敢的，就觉得说，就是好像是在告诉别人说，我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连哭也不会不能做， 有种看破红尘，善哉，已经看见这人世间的繁华的感觉。 或许吧。 张雨晶在以前在唱歌上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自弹自唱？ 有。只是其实有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是，这张专辑出来可能也比较多创作，然后比较多自己自弹自唱，然后就大家觉得看我觉得说，以前好像大家觉得比较没有那么会弹，所以比起现在说哇你进步好多那种感觉，就是大家有这样子的， 真的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大家都有的感觉是， 以前真的是对于弹唱的那个连结没有那么的强烈， 以前我觉得你会就是会弹唱 真的吗？ 就这张是真的是转，就是你知道在未来，然后就说当年张元金转型之作的那种感觉。 还是也有可能，因为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青春年年遇到张元金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有龙哥，所以我就一直 那时候跟龙哥搭配吗？ 对，有， 而且我一直记得，对， 因为龙哥吉他弹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弹太好了，所以他现在离开我们了。 好，就这样子。 他现在很忙，被很多各大那个 就跟一些 大天王 这 御用的吉他手世界 是真的，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跟他一起。 元金以后不要离开我们好不好？还是要定时回来坐。 是。 主要就是当然在那个电台有听到你的现场演唱，但是好像真的去在其他的场合，像比如说大河岸或者各个地方，我没有听过你现场一个完整的 set。所以你完整的 set 你自串的时候，你是很搞维的那一种， 话多的 还是你觉得就是 这个我有被讲，就是有点太搞味了。有时候他们都说赶快唱歌好不好，讲太多话。 你说台下会这样，就是说快一点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大家会，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当然 fans 还是会很喜欢听我讲话。 那你们那年内容都在讲什么？就是为了，你知道有的歌手为了铺陈下一首，他会拐超远，那个去什么高雄再回来，然后你就想说，哦，原来是要讲这个，对他绕超大一圈，还是然后有的人是走聊自己生活琐事啊，我家的猫他昨天有点干嘛干嘛。 有的人就是讲歌曲创作背景的故事，比较中规中矩。 像这个也有诶，就是有些就是从我选歌开始，就是歌的故事，为什么选这首歌，然后为什么比如说创作的一些心情，就是在里面都会跟大家聊，而且也会就是想到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会闲聊，然后有时候就扯远了，然后就赶快再回来。 所以可能比如说蓝又石小姐姐会在角落这样跟你比手表面画圈圈这样吗？就话太多。 那个朋友都会画圈圈，就说你赶快唱好不好？就是， 所以你很容易超时嘛。哎，歌手超时怎么办啊？如果比如说，我知道小巨蛋超时就罚钱嘛。可是像你们借，比如说就是什么大河岸就是两个小时，然后你话又太多，那后面歌又要唱完，那怎么办？硬着头皮唱吗？ 就 还是会 还好是 真的会有中途砍歌。 就说你应该问我吧，问就是跟演唱会主办方交涉的人。 那该怎么办？ 就说拜托啦，就拜托，我们也没有什么预算这样子。 你说拜托歌手吗？ 不是，拜托主办单位通融一下，不要收超时费或什么之类。 哦，好，11月11号。张芸京他到底是走废话路线呢，还是他会自我改进变得很精进，就到时候就知道就对了。 好，到时候就知道，没错。 那今天除了唱谁说我不能哭泣，你还有想唱哪一首吗？ 我想要唱一首就是别人的歌。哦， 谁？ 这首歌是台语歌。 哎，你是效果系吗？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没有在这边唱过。 张芸京是个会讲台语的人吗？ 会啊，会啊，会啊。 他看起来台语就强的呢。 哪有？还马上有听出来 什么意思的？ 我觉得你看起来台语就很强啊，就练邓哎。这行外我盖吗？ 我盖啦， 我 盖， 我盖， 这是 不五次 啊？ 五次是不是？这是你的我盖。 等一下，奥斯米克误解怎么讲啊？ 我盖， 我盖， 应该是吧？对，对，要一个那种我的意思。 所以你还可以纠正，表示台语很厉害啊。 五次， 我盖， 我盖，误解， 我盖， 我盖， 对吧？没错吧？ 五次的误解， 五次误解五次， 我盖，我拜。 哦，对，会换 狗拜狗盖， 狗盖，哇，台语好深哦！ 张芸京宣布进军闽南语歌坛，下一届最佳方言女演唱人。 哇，这个就有点 困难了。入围的有张芸京，所以今天要唱哪一首？ 我想唱就是有一首歌是苏芮的，灰哪里鸡？ 灰哪里鸡？豆豆开始讲日文有没有？ 严歌的意思。 已经无同时，雨也落汤，水不去，孤帆已经无同味，云里不知阮是咪。为着心雨大寒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乌香味，香花也乌红艳时。大街上头天， 听。 歌搭哎、 真的吗？ 为什么今天要唱这首歌？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去翻唱别人的歌，然后自己，因为其实这首歌是算是我跟卢家宏老师我们一起去改编的，对。然后我喜欢，因为弹吉他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的事，然后我觉得弹唱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很，就是。 很帅， 很有 power， 爽吧。然后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很他的歌词，就是整个曲子我是自己很爱他，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点变化这样子，在演唱会是有机会可以听到。 是有机会，还在考虑当中。 有机会，有机会，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不错。这样 会有人一直上你的脸书跟你 older 歌单吗？ 好像有人，最近有人在点歌。 你有欢迎开放大家尽情的来，反正就是给意见， 可以啊，可以啊， 也不一定要采纳。 不要把我的心情讲出来。 好，最后呢，还是请张雨晶，我们完整宣传一下你的演唱会资讯。 好啊，这次的音乐会呢是暌违四年，然后我自己很期待。时间是在11月11号晚上，然后呢地点是在西门町红楼大河岸，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我，唱完之后会有专辑的签名会啊， 有任何讯息都欢迎你随时追踪张芸京就 知道了，是可以上我的脸书，可以上我的微博去搜寻，然后你也可以上这个博客来售票网，然后可以去，就是这是售票演唱会，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买我的演唱会的票。 刚才讲的时候张芸京一直手握拳头，你知道，很拜托大家 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看不到。 今天非常谢谢张芸京同学， 谢 谢。 送 他是 Joanne 也是 Lady Gaga 百变完美女神 Lady Gaga 首支单曲完美幻想全球七十国完美登基格莱美奖最强阵容联手打造 足够，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是维持青春美丽的关键。老鞋针养生饮融合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鞋针养生饮，80年老店，老鞋针。 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 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 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艾贝克斯。 我是卢凯彤。 对方的模样，我努力让你看到微笑却心酸，一直忍着不哭是因为怕孤单，试着改掉那些会伤感的习惯，慢慢开始寻找一个人的浪漫，天色还不太晚，在一起走一段，只是不想留太多遗憾。说爱的久了不想成了，再也不会那样的想你了，我反反复复彻夜独处找不到你的路，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沦，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等你爱的我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杰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站在实践梦想的舞台，每个角色我都全力以赴。而许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努力克服身体的限制，战胜考验，透过工作重新定位自己，成为逆转人生的英雄。我是陈怡蓉，邀请您支持伊甸基金会无障碍生活计划，跟我们一起再造英雄。详情请上伊甸官网或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 唱得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喜欢音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 真的很特别，因为青春点点很少邀请到这种风格的。 哦，什么风格？你讲一下。 就是会让你有点震撼，然后好像不敢，就是听他的音乐，你会觉得就享受在他那个氛围当中，不敢多说话，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嗯，因为我是今天，我是之前是在捷运上听他的专辑，然后你知道捷运你就坐在那边戴耳机，然后听他音乐，你就觉得我到底在哪？ 就好像进入到异次元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捷运那一站一站跑，然后那些都市的站名一直跑，就觉得我要回家，但明明我也是台北小孩，可是你 要回哪里的家？ 就觉得就是 你要回台东这样子。 不是，你就觉得你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想到说，他是要来宣传他的演唱会，可是他怎么可以被困在一个屋子里呢？ 他困在现在这个录音间里面吗？ 不是，他演唱会就是应该要在一个 旷野上面。 对， 好，讲了这么多，我们要掌声欢迎桑布依。 大家好，各位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布依。 好。 桑布依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名字，我们要怎么样发音才是正确的？ 正确的发音是桑布依。 桑布依。 桑布依。 桑布依。伊那嘎瓦是这样讲吗？ 伊那嘎瓦是什么？ 是什么？你好，是不是？ 你好， 对对对， 伊那法务， 伊那法务， 对，是你好，大家好是伊那法务，伊那法务的安， 伊那法务的安， 对。 那我说桑布伊， 伊那法务， 对，没错， 你好， 这个对，就是你好，桑布伊你好。 看来网络上教我是错的，我特别还去查那个，对，所以其实。对啊，所以对，我去查了卑南族的族语。 哦，可能他是有另又有卑南族有一些部落可能就讲不一样这样。可能你学到的是 Inafa Udian。对不对？ 没有，我好像是嘎物诶。 嘎没有。 还是嘎哇。 没有。 没有。 所以根本没有嘎哇这个词。 没有。或者固有固是我。Inafa Gu 就是我很好。 Inafa Gu。 对。 所以其实在卑南族当中你们的语言也是比如说部落跟部落之间会有一点差异对不对？ 对，还是有差异啦。因为我们有分一些我们语言分系统，可能就比较就分我们就是资本系，然后大分的话就另外一个叫南王系。南王系的话就是 陈建年、纪晓君、佳佳他们。嗯 嗯, 嗯。对，那资本系的话就是我们这边这样。 那你们讲话的时候是可以通的吗？ 可以通啊，可以通啊，只有一些单词不一样。嗯嗯，使用不一样， 所以两边人互相讲族语的时候是其实可以沟通的， 可以沟通的，没问题的。 哦，好奇妙的感觉哦。 Ina Fagu， 我有没有又记错了？ 应该没错吧？ 没错，我很好。对，我们要晚安。这个节目应该是很晚的吧？ 对对对，晚安。 我们的晚安叫马老饭。 马老饭， 马老饭， 对，马老饭就是晚安， 晚安，对，晚安是要去睡觉那种，对不对？ 对对，睡觉又更又不一样了。深夜的问安就是阿松安。 差在哪？ 十二点过后一直到清晨四点。 那我们要讲阿松安。 对，阿松安就是深夜的晚安这样子。 阿松安， 对，好，阿松安。 今天请到了桑布伊，就是因为很快你可以听到他被关在一个演唱会的场所里面唱歌，不是 好恐怖、哦、 不是旷野里面。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现在讲讲就是这场演唱会啊，这场演唱会呢会在10月28号的 Legacy 台北。那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配合桑布伊他你自己那时候发行了这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也得到了奖项认可，对不对？ 对，第一张专辑，然后现在发行的是第二张专辑这样。然后第一张专辑在2012-2013的时候在第24届然后入围了流行音乐金曲奖流行音乐部分、也入围了5项这样子、也是那时候也是新人。嗯，然后现在隔了3年4年了，然后又发行了第二张完全创作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非常的特别，特别的地方跟大家听到对原住民音乐的印象应该是不一样的。的编曲方式。那每一首歌呢都是由我自己来去做创作。然后编曲呢找了很多很棒的音乐老师、音乐编曲家，然后老师他们来编曲。像里面有比较清唱的，有一些小电音的、弦乐的，然后吉他的，然后还有世界风的。我觉得这首歌每一首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有不一样的颜色、图腾跟个性。对， 所以跟一般的我们会听到的原民音乐、原住民音乐会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很流行的元素，可是当然就是你用母语唱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很原住民的风情在啦。对、啊、 对, 对，还是有一些我自己的创作的，就是被从小被部落的音乐影响的这个部分，它还是被保留在的。 是是是是， 没有被其他所 就是没有真的变得非常流行。因为我相信桑布伊一定也知道，就是最近阿豹他开始发， 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真的就是用流行音乐的概念， 对， 然后只是他唱的是族语 ， 对 对啊，抽掉语言的话就是流行音乐， 对，他其实是流行音乐。所以桑布伊那时候在做音乐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条路，然后没有选择流行音乐那一条路？ 我觉得流行音乐有很太多年轻人在走了，像乐团 Masca， 对， 梅姐，对，很多人啊，像阿豹，现在最近的阿豹，太多人走，像动力火车，他们都是流行音乐的，但是单单在原住民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所谓的旋律，我们的乐风里面就几乎没有人在走，然后我觉得这条路让他们这些 让他们去闯吧， 兄弟姐妹去闯， 让你们想成名的人去吧。 也不是说成名的、啊，没有，不要乱加。我想，我走这条路，可能就是自己想要去走这条路吧。可能之前参加过很多的，大概10几20次的世界音乐节，在欧洲世界各地，然后在演唱自己的传统歌谣的时候，跟创作的歌谣的时候，受到很多国家或音乐团体的赞赏或者是喜欢，所以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力量，所以就一直往这里去，朝这里去走。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要很多，要有多元性的文化，比如说音乐它是一个颜色的话，它绝对是这块土地的音乐绝对是丰富的，而不是一直在流行音乐或者是蓝调爵士，或者是这是所谓世界流行的音乐嘛，但是很多台湾真正土地的长出来的音乐就很少人再去注意，都被流行音乐所盖过了。 是啊，是啊。 所以我一直很用心在这条路上去让土地的创作人，像我的创作主义歌谣能够有 更多的突破或更多的、嗯、的发展的空间。 嗯嗯嗯， 对，更多的颜色，更多的图腾出来。 嗯 嗯 这样。 所以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是全创作，那第一张的时候呢，第一张的时候是会那个时候说不是全创作，是因为有很多的古调吗？ 对对对，没错、嗯、在第一张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创作可能比较少部分， 嗯， 大概就一半而已，然后一半几乎都是古调， 嗯， 然后这些古调就几乎都是不再被部落传唱的，快要流失掉的， 嗯， 所以把它唱出来，然后重新编曲。所以第一张专辑因为有古调，所以我们在编曲上面就比较的小心。 哦， 对，不能去破坏它原本有的精神跟、嗯、跟它的力量，跟它的生命，去把它衬托出来。 嗯嗯。 但第二张专辑就是我的创作，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很自由的方式去做编曲创作，就比较大胆了。 嗓位活力全开。 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小时候大家在部落的时候应该唱的歌，刚刚桑布里说已经很多那些歌是已经不见了， 嗯， 都失传了。 对， 是特别是 就平常不再唱的歌、嗯、对、嗯、因为环境不见了。 嗯， 以前就是农业时代，或者是更早之前就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嗯、然后到现在几乎大家年轻人也不耕作了，然后土地留在那里、嗯、 不打猎了， 那个环境，对对，所以就不再使用了，没有大家一起夏天工作插秧，就都机器来代替、 啊、 所以很多团体的歌、 哦、工作歌、嗯、 工作歌，比如休息的歌、嗯、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互动的歌、嗯、几乎都不再唱了、嗯、对，所以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这样被影响了，所以这些歌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把它保留起来，为了要让它再延续下去、 嗯、 让出外的族人、工作的族人或者是学生可以随手可得、 嗯、 在车上就可以听到 CD、 嗯、 这个歌到处都可以听到，然后就可以学习，当你们学会在外地学会的时候，然后有部落有聚会啊，丰年祭还是什么大庆典，回到部落的时候，哎，大家一唱这首歌，几乎大家就可以朗朗上口。 嗯嗯嗯， 对。 哎，所以就是说到那个工作歌，才会让我想到说，对，其实很多很多，就算现在这个刚刚桑布一直讲到什么什么爵士啊、蓝调啊，其实他们的出来、嗯、他们的起源，其实也是工作歌，就是黑人在棉花田被 没错 被鞭打的时候， 或者是工奴啊，他们被贩卖的时候，他们对他们在盖铁路的时候，或者是、嗯、对啊，嗯。这些歌几乎都是有领唱， 对， 公投领唱，然后大家附和，对， 然后唱和， 对，非常像现在的阿美族的唱法， 嗯， 对，也像我们原住民的唱法，因为我们有阶级制度，所以有阶级制度的话，所以就会有所谓的阶级歌谣、 嗯， 那阶级歌谣里面就有领唱， 嗯， 然后我们附唱， 所以我不能随便就是唱到领唱那一趴这样子， 对对，不能随便，或者有老人家的歌，我们又分阶级的，不能越唱这些歌谣、哦，譬如说。大家最比较熟悉的那个教师节， 嗯嗯， 还有会祭谁？孔子 、嗯， 会有孔子的经文会唱，那就有特定的祭司去唱的。 哦、啊，你说原住民也有特定的祭司在唱， 比如说 祝孔子生日快乐，然后就 跟孔子没关系的、 哦， 我说比喻啦，嗯、比喻这个这样的祭典仪式是有特定的人去演唱吟唱的、哦，对，像我们的祭典也有特定的人去吟唱吟唱，所以不能。乐节去唱， 嗯嗯， 看还有祭典的歌也不能随便唱， 嗯， 对啊，你双 手，不到那个时候你不能随便 就不能随便哼，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禁忌跟规范在， 哦、 对，这些规范呢就是我们的法， 嗯， 对，我们跟这个环境的 规则 的规则，对对对对对，人之间的规则， 哦、 所以那时候桑布里在收歌收古调的时候，那些歌是随时都可以唱的吗？ 对，有一些歌都随时都可以唱的。 嗯， 对，还有一些歌，对，有些歌就是不再吟唱了，老人家都失传了。 哦， 然后只剩录音带，以前可能二三十、四十年、五十年前录的。 嗯， 然后我们听到了，就把它学起来。 嗯， 对，所以很难得。 那假设我不懂这些，就你们的文化，然后我就买了桑布里的第一张专辑， 嗯， 然后就放进去，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音乐很好听，然后就可以开始，我可以每一首都可以唱吗？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那是可以的。 嗯、对对，在专辑里面这些都是可以唱的， 专辑里面是可以唱。那就好， 对对，没错， 你准备我去大唱特唱？ 没有，不然有时候，比如我假设就是。 因为譬如说我们难得遇到原住民朋友，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就会说，就是 就想要很热血， 我唱三不一的歌，要不要一起唱？ 对对对，就是哦，你是卑南族的，然后我唱那个一起唱，然后就他一听眉头一皱，说你凭什么唱这个？或者冒犯到人不是很不好？对啊， 还好啦，其实我的歌都还好，都大家可以唱的歌这样。嗯， 那刚刚说到那个阶级，哇，今天是那个原住民 探索之旅，哎， 就卑南族探索课程。 啊，其实在这个时间听这些故事是非常享受的哦。 对啊。 嗯，想睡觉的可以睡，对对，有精神的。 我觉得桑布伊的那个能量很强，所以不会让人家想要睡觉。 是有活力的。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很难得在那个 深夜遇到大家。 对，深夜在那个飞碟电台，可以听到原住民的故事，会听到原住民的音乐，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享受，是一个很棒的分享。对 对啊，因为普通可能我们要接触的话，要么就是转原民台。然后，可是原民台 几乎都跳过哦。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会跳过。 闪不已发现了， 没有跳过，一看到客家台，可能又再跳过。 对对对，奇怪，就这两台怎么在一起啊？是这样， 而且这两台都是高画质。 按上按很快，连按两下。 对，可是因为原民台又有点有点那个地位有点奇怪，因为它主要应该是要做给原住民朋友看， 是 服务原住民朋友。然后，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又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没关系，我觉得跳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需要搭起一个桥梁，这样子就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你刚刚说卑南族的阶级是什么？像我知道有祭司，然后下面还有其他阶级嘛？ 啊，像卑南族他，我们是母系社会，所以的母系社会是就是以女人在家为主，男人是嫁给女人的，对，男孩子呢在对都可以，父亲母亲都可以，可是早期都是冠母亲，对。说冠母姓冠父姓，这个就比较深了。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有， 没有姓的概念。 对对对，我们是有家族的概念。对，好，没关系。然后男生是在10岁、12岁，就是部落的共同的财产。 共同财产 就是说，男生大概10岁、12岁就要住在一起了。对。从小就要住在一起，然后就分阶级、年龄，就像当兵，一兵、二兵、三兵。上校又就像这样子，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分阶级的？ 年龄进来训练的时间， 所以可能16岁都到另外一个阶级，可能20岁又到另外一个阶级。 对对，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阶级，就是发展出这样的阶级，祖先会发展出这样的阶级，是因为我们卑南族的邻近有很多的大部落，譬如说排湾族，排湾族的人数都是 很多， 8、9万啊，10万的，然后布农族人数。在山区哇更多了，在中央山脉也他们也大概4万5、6万，然后往北呢，卑南族的北边呢就阿美族部落，不用说20几万人口， 最大的， 那我们卑南族才不到1万的人， 有落差这么大吗？ 对啊，我们不才1万左右吧， 我以为卑南族也是一个很大的族， 就觉得 感觉很大，然后很多的艺人啊、阿妹啊什么啊，都是卑南族， 对 小军啊一大群、一大堆的音乐人，但是真的是卑南族就是这些人而已，就在台东平原，所以台东平原的土地非常丰富，所以我们都靠沿着山就是山脚那种半山腰住，然后守护着我们的台东平原这样，所以很多的人要进来几乎都进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阶级、我们的训练有到。 哦，你说是把男孩子训练成勇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这个阶级其实基本上就是以年纪分，也就是我还是有战功也有差别吗？ 没错，跟战功没有关系，我们跟战功没有关系，我们是以阶级为 没 有关系。 就像今天桑布伊比我大，我就是永远都是要尊敬你。 对，没错。对，就是 不管，就假设我们打架或比腕力，我打赢你了，不可以打赢你，因为你阶级比我高，我怎么可以跟你打架？ 不是这 样， 不是 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误会，不要扭曲好不好？没有啦， 那个阶级变得非常可怕。 小的赢到大的是要被小的要被鼓励的，而不是说你可以越级去欺负大的。不是这样子。你还是有阶级。你跟你哥哥打架，以后你会叫你哥哥叫弟弟吗？ 不会。 一样的道理啊。你跟你爸打架，你打赢爸爸，因为爸爸你要爸爸要叫你爸爸吗？不一定，不是这样。对啊，他是跟年龄尊卑有关系。 那大家住在一起到什么时候啊？到自己 到结婚 哦，就到另外 早期是到结婚，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是说，早期的话是你结婚了，你就可以你要进去女人的家了， 家庭里了， 对，你要嫁到女孩子的家了，对，你就有另外一个家庭了，所以你就不再回来了。但是 你被你老婆踢掉，你还是要回来。 要再回来。 对， 要回到公社里。 对，要回到叫公社，没错，那个日本人叫公社，我们叫巴拉罐。 巴拉罐， 巴拉罐是男人的集会所。 啊，集会所。 就又要回到里面，就是这样，就是很好玩，也很恐怖，然后。 很恐怖，也很恐怖。 对啊，我从小就开始被训练了啊，国中、高中啊，嗯，但是没有像那么的严谨了，一定要睡在那里。嗯，我们有自己家庭，对。嗯、不过在部落的男人呢，他就要到现在还是要扶持部落的所有的祭典，嗯，不管是家庭的婚丧喜庆、嗯，我们都要去，整个青年团队都要去帮忙，嗯，或者是部落有农事要忙，不够人手、嗯，我们也要去。帮忙，嗯嗯嗯，对。 可是那嗓部，你看你要还要打拼自己的音乐，然后那能常常回家吗？就如果就像大家说的向心，你要常常去帮忙，去很多事情，那现在不会觉得很惆怅吗？都不能回家？ 不会，没那么严重了，因为在部落就是那些国中以国高中生为主了，嗯，对，而、嗯、高中生像大学都在外面读书， 长大以后， 当然，所以在部落的服务以这个年龄训练，刚好是最重要训练的年龄，嗯。以他们为主，嗯，当然大部落部落的大庆典，大家也会从各地 回来家 参加，但是我们在外面也是会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忙，嗯，对，嗯嗯。 想不想说第？没想到这一段已经变成了介绍家族文化， 很棒哎。 对啊，我觉得这种文化在不一样，在你看台湾这么就这样子，但是台湾。嗯，还是有这样的这么严谨的部落，不只是我的部落，其他的部落也都是这个样子，其他族群也有这个样子，还是有很严谨的社会部落社会的制度在的，这些制度是规范了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了我们跟环境的关系。 好，其实就是桑布里的音乐，你可以听到很多跟土地啊，然后跟大自然啊那种共处的感觉。那桑布里其实当然就是对土地，然后像之前在颁奖典礼上面的发言，会非常的引人深思。对，我觉得最棒，其中一点是那时候看到你得奖，然后你说原住民的音乐，就我的音乐。都是分享的，嗯，然后希望宴请所有的入围者都一起上台来这样子，嗯， 没错。 然后的那一个瞬间其实蛮感动的，是大家也真的就都上台来了， 对啊， 就 有些会扭捏说不用不用，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又没得奖叫我上台是不是要羞辱我或什么，就想很多，就没有，大家就是想必叫我上来，然后对，我们就一起入围，然后我们就是要一起，就是在我们在原住民音乐当中，我们就是要分享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爱，或是音乐的颜色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全部都一起上来，嗯，我们就是一个大家族。那个画面让我觉得 热泪盈眶， 很感动。 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嗯，分享是老人一家一直告诉我们，分享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行为，嗯，很崇高的一个行为。不管是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去分享。例如像大家都在 FB 里面脸书里面分享自己的情绪或遇见的事情，这个就是分享。嗯，在我们传统部落里面，我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功成名就，没关系，这个要分享。我们第一个不是因为高兴，要去感恩，嗯，曾经帮助过你的在这条路上，或者是忽视过你的、安慰过你的、跟你聊天的，我们都要先去感恩。嗯，感恩后面才有才有庆祝这件事情。嗯，对， 先感恩再庆祝。 天哪，我要笔记下来。先感恩， 对啊，感恩很重要啊。因为幸福而感恩，因为感恩我们得到了幸福，因为幸福我们才有感恩的机会。对啊，这是一直告诉我的观念。所以那时候的上台，我觉得大家都是下面有些是长辈，就前辈在音乐上的前辈。有些就是就一起上来吧，一起也分享这个荣耀啊，你一个人快乐高兴，我觉得蛮孤单的， 更多人 一起来台上，然后大家 会加倍， 对，这个快乐才有价值啊，这种荣耀才有价值啊。对啊， 好，那其实呢，在那时候大家一起上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有拿着一块小板板，那这个小板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要让桑布里先喝口水，他可能没有预料到今天会讲这么多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哦。 台北华山变成妖怪世界咯。 妖怪手表特展12月24日正式登场，开展前购票只要210元，快到年代售票及 iPhone 抢票， 欢迎大家来到妖怪世界。喵，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亚莉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雅思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我是刘明湘。 嘿，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我们今天的原住民大使是桑布伊 大使啊， 大使大使， 卑 南族大使桑布伊， 使是哪个使要很清楚， 使者的使，使者的使，对，好，那刚刚呢，其实就讲到那些颁奖典礼上面，我们看到那些小牌子，包括了核电。然后包括核电归零嘛，那桑布有说希望核电可以离开兰屿、嗯、然后关于美丽湾的事件， 他是真的随身都有携带着这些小条、啊欸、 真的真的真的、嗯、告别核电，好，所以就请桑布也利用就是今天在电台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广播电台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花很久的时间或是很深入的讲你想要讲的事情， 嗯， 对对对对， 可是在这么深夜的时间讨论这个会不会太沉重？ 你说太沉重吗？但也不能因为 但这个话题也没分什么时间， 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因为重要，你不能对逃避它。对 对 对, 对， 没错。至于土地这样的议题是不只是我的责任，而且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责任。 嗯， 那我们不讨论世界的这个世界环境是怎么样？我觉得先讨论我们怎么了。 嗯。 对，我们在生活的，我们生存在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怎么了？ 嗯， 我们的河川被污染了，然后我们的山被挖了， 嗯， 然后我们的海洋被污染了，然后核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不要那么多的，对啊， 嗯嗯嗯，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利益一直在斗争， 嗯， 这是在只要打开新闻就可以看得见的，每天都在上演同样的事情，嗯、然后很多的事情都在播不好的负面的新闻， 嗯，是真的，都是 对。为什么播负面的新闻？因为才有人会去看，吸引人。 嗯， 其实这些都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很吸引了。我已经好几年 没有看新闻了， 对，不看新闻， 嗯嗯， 对，对啊，就。我们怎么了？这样是对环境的关系照顾啦。当然，没有健康的土地，就没有健康的人。 嗯， 没有健康的植物，没有健康的动物，绝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对环境多一份心力。当我们去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才有美景可以看。 嗯， 对啊，才有情调，对不对？ 嗯， 对，我觉得随手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啦。我觉得土地需要人的帮忙。 嗯， 就是这样。但是我讲老人家讲一句话，在几百几亿年前几乎也没有人类的出现， 嗯， 这个大环境啊、可以说我们有个老人家在说，其实大自然可以不需要人，可是人 需要大自然， 需要大自然， 是， 对，这件事情是一种反省啊，很重要。 嗯嗯嗯，我们都一直知道，就是原住民朋友们，因为 就真的活比较跟自然活在一起、嗯、然后你们有很多很多很传奇的故事，不管是石头啊蛇啊祖灵啊什么，然后其实都跟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然后也觉得你们对于就是大自然的土，就对土地的感情是比一般人深很多的，因为你们是真的靠他们为生的。 我们生活下来是超过千年跟这个土地跟环境，嗯，是超过千年以上的关系的，嗯，甚至万年。嗯，到部落，大家去山上就有看到山，啊、嗯哦，山好美啊，树好大，嗯，好壮观啊。可是对我们来讲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来讲说，这条路啊，这颗大石头啊，它有一个故事，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嗯，那个山凹为什么会是山凹啊？在远古时期，我们祖先住哪里？他有一次呢，他离开他的旧部落，我们要迁移的，然后他想念那个地方，所以他拉了一个弓箭，他休息的时候，嗯、然后把那弓箭往他以前旧的部落射过去，代表是怀念的意思。嗯嗯嗯，我从哪里过来的？所以呢，啊，他射得不高，所以把那个山凹穿过去了，所以就有那个山凹，嗯，很美丽啊。嗯，对啊， 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皱褶，其实都有故事， 都有故事，每一条溪，每一个峡谷。 对，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不是真的靠着这一个土地在啊，其实我们住在这个土地上，可是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吃东西，我们买东西，我们直接去便利超商。 对，我就住在什么忠孝东路几段，然后 是啊，就是我本人，就是我本人。哦， 是吧？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虽然我们住在土地上，可是我们离那个土地的感觉其实很远， 土地跟感觉， 因为我们踩的土地是柏油路，嗯，我们踩的土地是人家已经铺好的，我们不是真的实是真正的泥土那种感 觉，是扎根在土地里面的。 对 对啊， 然后所以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会觉得哦，那个环境好啦，我知道，但是如果有钱赚的话，好像赚钱好像经济开发更重要。嗯，好，所以可能就是譬如说到处都有啊，就是，最近的那个澎湖赌场要不要设这件事情也是，嗯，好，美丽湾也是。那其实我有点想知道，在部落当中会不会其实也有人觉得没有就我们就赚钱好了，不要这样子，就是什么一直在强调土地土地土地。 当然有一些人也会觉得土地要拿来去利用啊，嗯，可能有更多的利用方式，嗯，但是对我们来说利用有很多的方式，不只是，嗯，你不只是给财团嗯去开发，嗯，然后就会破坏这个环境，然后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是说阻止财团或者是地方去开发，嗯，只是说在开发当中你会不会去影响或破坏环境生态，嗯，这是比较重要的，嗯，你的环评啊还是什么啊，你要想因为你的开发然后河川污染了，嗯，或者是垃圾多了，嗯，或者是怎么很多的问题会出现。我们不会，我觉得反而开发会附近的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嘛，嗯，但是我们不在意的是 你有没有道德， 对你跟土地的关系你知不知道，嗯，你开盖这个你只知道你可以赚钱，嗯，然后因为这个美景这个风景这个环境你觉得这里值得盖一间很大的饭店，嗯，然后我就会赚钱，嗯，赚的不是你开的饭店而是这个美景，但是你没想到你盖下去了你是破坏这个 美景，对，美景坏了， 对，从很远去看到你的饭店是红色的，嗯，不是绿色的，也不是海的蓝色，嗯，也不是沙滩的白色，嗯，对啊，这个就是破坏啊。嗯， 哎，我很好奇，像刚刚那一些就是石头啊、树啊那些故事，那些故事也有可能会失传吗？还是 当然有可能失传啊，大家不再去认识、不再去了解的时候就会失传啊。当然，我觉得。 那下一章只能想不以说故事了，因为我觉得这故事怎么可以不见？ 对，因为部我们在我们的部落也是很多长辈，嗯，跟青年很致力于在做这些 推广 调查，然后已经，嗯，我们部落已经要出书了。哦，对，我的部落是嘎达迪部，我们住在资本，嗯，然后资本部落，嗯，我们部落准备要出一本部落地图、部落故事的书，嗯，对，就是我们跟这块土地的关系是什么，可以把它保留下去，嗯，然后以后呢，大家来资本不只是泡温泉，嗯，来台东不一定要去都兰或者是去哪里名胜古迹，嗯，不一定要去，可以来到部落， 我可以带着那一本去探索部落，这样 真的就可以，然后甚至部落有帮你导览讲故事更生动，哦，有些地点是大家不知道，你看那个没办法进去，因为是可能是猎境的猎人的猎境啊，嗯，还是很美，然后突然，欸，一个高山大树经过一个峡谷，哎呦，可能两三个大型瀑布就出现在你面前，嗯，然后坐在瀑布旁边 看着瀑布听故事， 嗯， 然后听我们的部落的年轻人或者长辈讲故事， 嗯， 然后在家里用餐，一起就是一起野餐， 嗯， 起火， 嗯， 煮自己的饭，嗯，烤自己的肉来吃，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享受这块土地给你的丰富， 嗯， 给你的美好，对，不只是都市的 Seven Eleven 或者是什么的， 真的，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要享受这些土地，嗯，对，台湾真的是美丽的地方， 嗯， 我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看过那么多的地方，我觉得台湾是最美的， 嗯， 真的，台湾真的非常美。 离开忠孝东路吧。 因为说真的啊，我对基本的印象就是，哦，我知道我要走到山下，然后去买 Seven Eleven， 然后再上山回到那个饭店里面，就这样而已。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有去，其实中间有很多很美，你经过的地方都有很美丽的故事， 嗯， 跟很好玩的东西会突然的出现，对， 嗯嗯嗯，而且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外国，尤其欧美的背包客，他们很喜欢 tracking， 就是什么有点像爬山， 对， 像是爬山啦，对啊，嗯，所以如果这一套行程的话，我可以知道，就对我的国外友人他们一定非常 帮助， 对，非常非常喜欢，嗯， 这个行程是非常好的，跟简直是跟大自然是在一起， 对，合为一的， 对，跟河、跟山啊、跟树啊、跟路、嗯、路啊，路也是有生命的， 嗯， 然后跟石头、跟所有的动物，对， 嗯， 当你了解这块土地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当你了你跟这块土地。你去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去爱护他、保护他， 嗯， 你就会去尊重他， 嗯嗯， 你就会去 有了感情连结， 对，甚至空气，我们都会去捍卫他， 嗯嗯， 对。 好的，今天桑布伊呢，为我们带来这个卑南之本部落的导览， 嗯， 然后讲了这么多，当然呢，最后下一个段落，我们就要请桑布伊来唱唱歌，然后来讲讲就是他的这一张，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的创作的故事又从哪里来呢？然后今天桑布伊也要为我们来唱唱歌现场，那10月28号你也可以去听听桑布伊的现场，就在 Legacy 台北，在华山艺文特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金歌金曲 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笑自己那么卑微， 用最温柔的口吻诉说最失败的爱情。陈世安，败将。 败给回忆，败给了你，几首无悔，不留自己，是谁享受悲哀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 里面外面，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陈世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女王降临，蔡诗芸 ，DJ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 我专业目光心都加在嫉妒。 谁在向谁害我倒退好几步？ 我 心之 风 ，Radar，Radar， 听觉，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Mad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点，那就是桑布已经准备好拿起他的吉他了。嗯哼，今天桑布要现在要为我们唱什么歌呢？ 刚刚我们聊了那么多跟土地跟环境 有关系的 歌这样子，然后我特别选了一首部落的放牛歌，好不好？ 放牛歌， 放牛的， 就是以前小孩子啊，有事没事啊，都一定要把带着牛到外面去吃草的一些歌。然后现在没有牛群了，也没有家里也没有牛了，只有摩托车这样，没有啦，就没有机会唱这些歌，学这些歌，所以唱这首歌好。 好好好，我们来听听桑布宜的放牛歌， 一小段好不好？ 好。 牛歌的时候，那个歌词是有意义的吗？ 前面是没有意义，它是虚词。第二段的话，第三段的话就会有歌词。他会把他放牛的情景，他去放牛的时候感受到的东西， 唱出来。 对， 所以刚刚有听到。会听到什么 Narrow One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虚词。 哦，这 Narrow One 也是虚词， 它都没有意思的。 那 How High Young 这些 也是虚词。 哦， 对，所以就好像我们的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都这样子在唱，对，它可以很容易、很轻易的把旋律记起来。对，这是我们记旋律的方式。 那这些虚词是大家共通的吗？ 卑南族有卑南族使用虚词的方式，阿美族有 阿美族的方式， 对，各族都有各族你使用虚词的方式，当然虚词呢大部分都使用在平常唱歌的时候，在使用的，就是比较喜事啊，就是有人结婚啊，有人盖房子啊，家里有了小孩满月啊，或者是工作啊，平常生活在唱的，如果是祭典的歌的话，他就没有虚词， 句点就是 一些歌词、经文，祭祷文 也不可以乱唱， 严肃的， 对，这个就比较不能去隐藏的。 那像譬如说工作歌啊、放牛歌啊，其实有很多的虚词，然后还有是不是词有时候也是空的啊？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唱什么，或者我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是没错。就是自己去创作词，它很少有固定的词，但有一些是固定的，共同的记忆是固定的，那。但你要抒发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你就必须 自己去创作创造。有一些在唱歌当中呢，可能我的女朋友的家人可以听到，或者是我如果还没结婚的话然后大家都听到这个年轻人好会用词哦，会放词哦，就是很会写诗的意思， 我知道，就是 很有才华， 对， 就是吟游诗人， 对对对，他很厉害，就会介绍他认识的女孩子就给他这样，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吟游诗人游牧诗人这样， 对对对，所以会从歌唱当中听到你 你的情感，你对这个，你对事物的感受力，然后感受力很强，观察力很强，就代表你这个人很有才华，这样子。 没错，没错。 啊，有才华的三不已，还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吗 ？OK 啊， 好哦。而且刚刚三不已开始一开口的时候吓死我。 对啊， 那个能量， 对吧、啊？这么晚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吓到人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这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歌，这首歌叫做《有空来玩》。嗯，然后聊了那么多，原住民的部落，聊了那么多台东的风景。嗯，然后希望大家有时间有空的时候，可以用很少很少的钱，然后很近最短的时间，然后可以达到最好的休息，跟体验。对啊，不一定休息一定要去出国啊，还是去哪里啊，花那么一大笔钱， 吃大餐， 然后得到的是身体的不健康啊，胃的不舒服，或者是旅游的不快乐， 胃的不舒服， 对啊，吃大餐啊， 你用胃食道逆流了吗？ 对，没错，所以你可以花最短的时间，然后最少的经费，可以得到最好的休息，对，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台东， 好。 阿拉姆伊鲁玛阿拉姆乌阿姆乌阿当伊卡鲁库伊卡蒂布阿库鲁玛Makadaya kana idaran Iemang kemauo kaningku Isampui kungadanelan Yee-hee! 请叫一下 Saya taki Durai Niokon Jo Go Lai Wo De Jia Li Liao Liao Tien Wo De Jia Zu Zai Na Tai Ma Li Ge Bi Go La是巴扬那边的大南墙想要认识我不要客气我会准备一杯的酒跟一个烤肉卡拉那一娘卡古拉跟妈母乌拉雅库萨萨雅达基请你们吃一杯酒啊，一块烤肉请你们吃这样哈哈欢迎来到我家玩 好开心哦， 超快乐， 对啊， 超快乐。所以刚刚就是在听听的时候，虽然听不懂卑南族语，但可以听到一三不一，就是跟着三不一，对，去找三不一玩这样子。 对啊，我的部落很棒的部落，然后 在马里隔壁。 对，然后有资本溪，当然很有名的资本温泉。除了资本温泉玩的话，资本森林温泉都可以玩的。对，然后有资本的海边，然后资本有我们的湿地，非常美丽。嗯，对，非常美丽的湿地，然后还有。欸，很多地方可以玩， 讲不完， 讲不完。还有洛神花茶可以喝，可以采菊花。这个时候，很多的水果。 今年跨年就决定去资本跨年了， 没错，一定要。可是那时候资本部落的男人呢，全部都在山上 忙祭典啊。 对，我们那个礼拜一整个礼拜，部落的男人都在山上，在做祭典仪式，在打猎这样。然后到了资本呢，几乎都是女孩子这样。马克可以去， 好，没问题，马上去，马上答应，对，马上答应， 没有啦，开玩笑。 今天要很感谢三不一。那10月28号，如果你想要亲身体验一下，就是 瞬间把你的时空给拉掉，然后带到三不一的时空当中， 带到三不一的世界。 所以刚刚讲的，大家可以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钱，可以到部落去走一走，去看看，然后可以去认识我们自己生长这块土地有很多的文化，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很可爱的人。然后只要我们走进去，然后我们很诚心的用互相尊重的态度，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快乐的。对，你会更爱这块土地这样子。 10月28号可以在永丰 Legacy Taipei 音乐展演空间，然后听到三不一的演唱会。然后就算你没有办法去资本，你就等于是怎么样，先体验一下三不一的歌吧，三不一的音乐， 他的能量。 对对对 对，然后也许你去听完以后，你就觉得我没办法，我不去资本不行，一定要去看看，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三不一才行。今天要谢谢三不一哦， 谢谢。 美好的一天从诺拉琼斯开始。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pride. 九座格莱美天后，5000万张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 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纪元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周汤豪来真的，全球百大 DJ 联合制作，亚洲首席型男 DJ Nick Rio， 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io， 电器主打 Turn Up， 太阳娱乐潮流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却怎么吃也吃不完。飞碟 Network。 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3，又到了跟你说再见晚安的时刻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有个好梦，欢迎你呢继续锁定飞碟电台，继续跟随 follow 青春点点的脸书，欧马克的脸书，玛丽的象牙塔的脸书，明天见。 这曾是唯一的信仰，想你温柔的发时候简单的忧伤，却又更坚决或快乐啊，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雨 主宣， 我是陈柏阳， 我是燕， 我是陈云浩， 我从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我是陆兰。 我是伯乐士，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outhern Race 台湾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872周第五名，狮子合唱团 Music Fighter。第四名，刘明湘，我不要再比了。第三名，五月天，顽固。第二名，杨丞琳，单。第一名，鬼鬼吴映洁 ，Sugar Rush。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性别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世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You and me。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